今日嘅鱼圈，我就想讲下一位老朋友。佢系我曾经嘅老板。咁虽然佢而家咧就已经离开咗人间啦吓，喺另外一个世界，但我成日都会谂起佢。点解呢？因为我屋企咧有一个成员啊，阿珊珊啊，就同佢咧好有渊源嘅。珊珊系边个？就系呢位斑点小姐啦。佢系大哥荣，邓光荣先生。我认识邓光荣咧，系因为咧我喺嘉禾电影公司开始咗做制片之后咧，咁就当时我就啱啱拍完吴耀汉同埋吴普智嗰出《龙咁威》，我系做制片嘅。咁跟住公司咧就话叫我咧就跟吴宇森一部新嘅黑色喜剧。咁我啱啱就研究紧啲功课嘅时候咧，突然有一日咧。我制片部的老板呢薛志龙先生跟我讲了，他说喂邓光荣呢就说想去 New York 呢拍部电影叫血洗唐人街。他跟我讲话我想借你过去帮手咁。咁我是咩做咩，他说做制片啦，他说你好似同 New York 好熟㗎嘛，你我返嚟㗎嘛，咁你有冇兴趣呀，咁。我梗係有兴趣啦，我梗係想返 New York 啦。翻去又可以见下啲屋企人啦，见下啲同学啦，见下啲朋友啦，咁啊，梗系好玩过做一部黑色喜剧啦，系咪？咁于是咧，我就去见啊大哥啦。咁啊，大家倾得好开心。咁当时咧，倾完之后就同我讲过，其实咧，除咗做制片之外咧，我想揾埋你帮手咧做嗰部戏嘅女主角。一嚟可以平啲啦，悭啲啦。二嚟咧，佢就觉得好啱，因为嗰、那个女主角咧就系讲一个喺 New York 读紧大学嘅女学生嚟嘅，咁啊好啱你做嘅，咁我就应承咗佢啦。咁跟住咧，我就冇几耐就同佢一齐咧就去咗 New York。我哋喺 New York 停留咗个几月，就拍完一部戏叫《血洗唐人街》。拍完之后咧，佢就同我讲过话，大家合作得好开心，好愉快。不如你翻嚟香港之后。继续帮我手啦，继续喺大明电影啦，咁于是我就继续同嘉禾请假，咁跟住咧我就帮佢拍咗一部叫《怒不太阳旗》，同埋后嚟一部电影叫《文》。大哥咧系一个好有趣嘅大哥嚟嘅，第一佢好豪爽，第二咧佢好玩嘅，咁啊。我记得咧就系佢有一个好有趣嘅举动咧，就系点咧？就系佢行同佢行街咧，我哋去睇景啊，去拍外景啊，或者出入啊咁。如果佢喺街度见到个乞衣话咧，佢一定俾钱。就算我哋去到 New York 拍外景嘅时候咧，佢见到一啲外国嘅乞衣咧，尤其是如果系一个女人啊，雇主细路咧，佢一定走埋去咧就俾钱嘅。咁我有一日就话：哎呀，大哥你真系好善心啊！周围派钱啊！咁佢就话：你唔明噶啦。佢话咧，其实咧，有啲人咧要去到即系一定系好环境好恶劣，佢先会咧就要即系连面都唔要啦，就喺个街度咧系乞钱嘅啫。因为即系个个都要面子噶。咁佢话，所以我都尽量帮下啦咁。咁我就觉得佢好善良啦。咁当然啦，当时嘅环境同而家唔同啦。而家我哋有好多嗰啲即係黑盖集团啊，係好商业化嘅行为啦。咁当然同当日唔可以即係一样咁讲法啦。咁另外呢就係佢好似型叻㗎喎。尤其是差妹。不过差妹真係功夫一流，稳捷快准。咁但係呢佢就有个好有趣嘅地方，就係呢人哋输咗饮酒啦，佢输咗就去饮酒嘅。佢要玩咩咧？佢总之我输咗咧，我就做倒树冲。哇！佢一做倒树冲咧，就成个譬如我哋去嗰啲走廊啊，吸咧就个个仔嚟睇嘅。点解咧？一大哥变成倒树冲嘛，你知佢几高几大咧咁。咁啊，所以系几好玩嘅事嚟嘅。另外咧就。其实佢亦都系好知人善用，同埋佢好有一种点讲咧，就系、是、大哥嘅风范。我记得我哋拍完《血洗唐人街》啦，跟住拍完《怒不太阳旗》咧，佢就嗰时已经同我讲话，佢好想 拍啲另类啲嘅电影，因为佢对电影好有一个好一个梦想啊。同埋因为佢以前拍过好多文艺片啦，佢拍过即系同阿恩珍啊、林青霞、林凤娇喺台湾拍一啲即系喺海滩即系飞呀飞呀漫步嗰啲爱情片啦。跟住翻嚟香港又拍咗好多江湖嘅黑道片啦。咁但系原来佢心里边成日想试啲另类嘅嘢嘅。咁当时佢就话：我好想试下拍啲女性啲嘅电影。咁你去谂下啦，帮我谂下啦。咁后来我就提议有几个女作家，有亦舒啦，有林燕妮啦。咁我嗰啲古仔咧都可以拍电影个咁。咁结果咧佢就真系放手，佢系冇乜点理嘅，就任我搞啦。咁结果咧我就系、是、筹备咗一部戏叫《盟》。《盟》当时咧就由三个女导演拍嘅。一个咧就叫陈竹超，佢就系严浩嘅前妻，后嚟分开咗啦。另外一位就系沈月明，沈月明咧就系导演于仁泰嘅妻子。咁仲有一个女导演咧就叫麦玲芝。咁佢三个分别咧就系拍林燕妮嗰个文嗰个古仔里边咧，三个唔同嘅古仔。咁大哥咧就做其中麦玲芝嗰个古仔嘅一份子啫，另外啲佢唔理噶啦。咁但系咧，佢就好乖嘅，佢系晚晚都嚟探班嘅。咁啊，三个女导演三个一齐开戏嘅时候咧，佢就到到逐到去巡啦，去鼓励啦，去万岁啦，咁就俾好多鼓励我哋。即系佢走咗之后咧，其实我有一望好怀念咧，就系嗰阵时我哋拍紧《盟》嘅时候咧，就其中有一个单元咧，就系阿欣妮咧同埋阿张国柱咧就做主角嘅。咁因为阿邓光荣就同阿傅星佢哋好熟嘅。咁啊，傅星又嚟探班，即系傅星就是欣妮嘅丈夫啦，都走咗啦。咁就晚晚咧，我哋就讲好多嗰啲咸湿古仔啊，古灵精怪啊。咁呢个咧，我谂有一集我都要讲下，即系但系今集就讲啦，因为今集主要都系讲啊大光明。咁佢就好放手俾我哋去做，即系完全系唔理嘅啊。咁我就好感激佢俾我有个机会，虽然咧结果盟嘅卖咗成绩都唔系话太理想，咁但系就冇蚀到本嘅。咁但系咧就跟住我自己就拍完盟之后咧，就因为有几部戏都揾我喺出边，我想试下，咁我就离开咗大荣电影啦。咁但系后嚟咧，我知道大哥咧就帮揾咗王家卫啦，同埋刘镇伟咧就拍咗《旺角卡门》。同埋后嚟嘅《阿飞正传》，我记得刘镇伟咧就讲过好多次嚟，佢话佢好感激大哥。佢点解？其实系大哥一手提拔佢，同埋王家卫咧就系、是、赋予重任啦，俾佢哋开呢两部戏。佢如果冇佢咧，佢两个都其实都即系冇以后嘅成就啦咁。同埋我记得咧，当时我哋去拍《血洗唐人街》New York 嘅时候咧，有一晚咧大哥系特别约咗刘镇伟咧。在呢一间酒店咧，就系同佢倾将来嘅发展。咁我就觉得佢一个好有雄才伟略嘅一个电影制片嚟嘅制片家嚟。啊，好可惜后嚟即系佢咁快走啦咁。咁啊，后嚟因为我谂系因为即系阿飞正传就蚀咗几千万都吓咗佢一跳啦。咁所以咧佢就。可能有啲意气难山，咁佢就冇再拍电影啦。咁就开始咧就进军佢嘅赌业啦。我谂赌业都可能即系对佢嚟讲，即系压力几大嘅。咁啊，结果咧就66岁，咁有一日咧就听到咧就话佢喺屋企咧瞓下觉咧走咗。咁啊，我听咗好多版本啦，咁其中一个版本咧就话咧佢咧因为平时五六点钟放咗工之后咧，佢翻到屋企咧，佢就会揾佢妈妈。咁佢妈妈咧就年纪都好大啦，咁因为佢好锡妈咪，咁佢就走埋去咧，就揽住妈咪咧，就陪佢瞓一阵嘅。咁咧，有一个版本就系佢当晚咧都系咧五六点钟就翻到屋企，咁就见到妈咪又瞓咗觉嘅，揽住妈咪，揽下咧佢就走咗啦。咁几时都到食晚饭嘅时候咧，啲屋企话：，点解？点解阿大哥仲喺妈咪间房嘅咁入到去咧？原来佢已经即系翻咗天家。 咁啊，我唔知系咩原因啦，可能系个心脏突然间有事啦，或者系咩啦咁。咁但系有时即系当然好可惜啦，即系好伤心啦。咁因为佢六十六岁都系好年轻嘅。咁但系有时我又谂下，其实佢都好有福气。点解呢？因为我觉得嗱，我哋就喺妈咪嗰个肚出现噶嘛。跟住如果我走嗰日喺妈咪嘅怀中走，你话系？是几幸福的事、啊、我记得以前都有个女，有个男艺人张英，大家不知记唔记得啊？张英是点样走的呢？佢就是有一年就去多伦多，就拍一个导演叫冼景贤一部戏，拍完啊好开心，天寒地冻，其实佢唔系好习惯，哇好开心杀科啦！咁我就揾咗咧，就住喺多伦多嘅一个亦都系一个老牌演员叫麦基，就一起食饭。咁有一说咧，就话咧就系食一饭，咁麦基就讲个笑话，哇佢好开心，笑得好癫，咁啊走咗啦。但系咧，我又听嗰个说法，就话咧，佢又好中意打麻雀嘅，咁所以咧就部戏杀科啦吓，拍完啦，咁佢就要打麻雀，咁啊约咗麦基啊嘅一齐打麻雀，咁咁啱咧，佢就系十三邀摇紧壶啊，咁突然一摸一字摸，哇！佢单调西啊，自摸西，哇，真系不得了，啪一声，跟住真系上个西天。啊，咁我有时睇到呢啲咁嘅新闻啊，听到呢啲消息咧，老实实，我觉得如果将来我要走嘅话咧，我都希望拣呢啲方法。一就打打麻雀，哎，咁啊，拜拜，咁啊走咗，一啲痛苦都冇。一就学大高荣，吓，咁啊瞓瞓下觉就咁走咗，咁你几幸福。咁所以，我虽然即系唔舍得大哥走咗啊，但系我觉得佢都系一个即系好有福气、好有福气嘅朋友咯。咁同埋其实大哥走咗之后咧，有时咧我见到珊珊就谂起佢，就珊珊有一个好得意嘅故仔，点解咧？珊珊咧就系佢而家十岁噶啦。差不多九年几前咧，就系、是、我当时喺有线电视咧，就系、是、做紧节目。有个导演咧就好好心地嘅，佢咧就每逢周末咧就周围执啲狗嘅，即系狗嘅孤儿啊，或者流浪狗啊咁。咁有一次咧，佢就同我讲：，冰姐啊，我啱啱星期日咧又执咗一窦狗仔啊，喺大帽山一个车房后边，四五只嘅啫，好可爱，好得意嘅，有啲似斑点嘅咁，你要唔要啊？咁。咁我话都可以嘅，但系四五只我就要唔到咁多啦，我一只啦咁。佢好啊，咁我拿一只俾你啊咁。咁点知过咗一个月到啦吓，咁我就有次问佢，喂，你话俾只狗我嘅？佢话哎呀唔好意思啊，嗰只狗咧，我好多朋友嚟睇咧，要晒啦。哦，咁我紧要啦，冇所谓啊。我话诶，咁、无缘啫，咁算啦咁。点知过多三四个月咧，佢又同我讲咯。哎呀，唔好意思啊，冰姐啊，上次咧嗰斗狗咧，其中有一个人咧攞咗之后翻去咧，佢话佢老婆而家大肚，可能唔系好方便有养狗啦。佢问你仲要唔要？如果系要啊，你攞去啦咁。咁我话咁啊，咁不如望一望先。而家成五六个月后，唔知我见到中唔中意啦。都因为点解养狗要讲缘分噶嘛，系咪啊？咁我不如俾我望望先啦，咁个好啊，咁于是咧就大家就约咗咧喺某一个停车场就相睇啦，咁吓点知嗰日我去到停车场咧，我就见到啊，即系嗰阵细只啲啦，就见到珊珊啦，佢几开心，哇，几人菜都瞓啦，但系咧嗰个朋友咧，即系个肚已经突突地咯，但系咧佢两手已经揽住晒嘢，又狗斗咧，又狗粮啦，咁即系要交俾我噶咯，咁即系结果我就即系带咗珊珊翻嚟啦。带咗佢翻嚟之后咧，咁我就帮佢影咗张相，我就摆上 Facebook 啦。因为好骄傲啊，就讲俾大家听。我啱啱有个屋企咧，添咗个新嘅成员啦，叫珊珊啊。咁点知张相一摆上 Facebook， 我就收到咧廖俊雄一个电话。廖俊雄咧就系、是、以前我哋拍《汽车行街》咧，其中一个演员。咁佢成日咧就同大哥荣咧就出双入对嘅。佢打俾我，佢话：冰姐啊，你嗰只珊珊啊， 定是大哥那些后代来的。我说什么后代啊，你讲清楚一点。不是呢，你知不知道那时呢，大哥呢就住在加多利山的，有养了二十几只斑点狗。每逢礼拜六日呢，我就陪他一起呢就上大帽山就放狗的。点知道一次呢，就不知道怎样就走失了两只。找了好久都找不回。你而家话喺大帽山执到嘅呢只狗，个样同我哋嗰啲斑点一模一样，肯定咧就系嗰两个走失嘅斑点狗嘅后代嚟嘅。啊，咁我如果系咁，我同阿大哥都好有缘喎。咁得啦，咁我就帮佢凑住佢啲斑点狗嘅后代啦吓，因为佢系锡狗之人嚟噶嘛。咁所以有时我见到佢咧，就即系都谂起我以前喺大荣电影啊，同阿大哥荣拍戏嘅往事啦咁。咁有时我睇到啲杂志咧，亦都见到阿大嫂嘅照片啊嘅出现。吓，佢有时我谂，即系一个人丈夫走咗啊，仲要突然间咁走，唔知佢过得好唔好咧？啊，应唔应该去揾下佢问候下咧，或者系做啲咩好咧咁？啊，但有一日真系有趣，大约系年几两年前啫。咁有一日咧，吴顺坤咧就嚟我屋企，就坐喺度。都好似系坐喺度附近，大家倾紧偈咁。突然佢电话又响咯，咁佢一望电话，咦，大嫂喎、啊？咁我仲话边个大嫂啊？邓高明嘅太太啊，大嫂啊！哇，佢好少揾我嘅、啊，揾我做咩咧吓？我听下先。诶、欸，大嫂啊，诶点啊点啊？哦，系啊，我嗰部戏咧，电影咧，阿妈有咗第二个啊嘛，系啊系啊，做紧啊，系啊系啊。啊，做得好好啊！我哎呀，多谢你去睇咩？哦，你系睇姜涛哦，咁你咪睇我啊？吓、啊，哦，你中意姜涛啊？哦，系啊，佢诶佢乖嘅，拍戏都好好嘅，系乖嘅吓。仲有冇借票啊？哎呀，都中咗好多借票咯、啊。几时阿姜涛会嚟出嚟借票啊？哎呀，我唔知噶，我要问下佢噶。不咁啦，大嫂，下次咧，如果阿姜涛又出嚟借票咧，我通知你啊，好唔好啊？一定通知你啊哈哈啊你喜欢姜涛啊咁、哎、好啦人家精神寄托啊好啊好事啊 ,ok, 拜拜。当时我坐在隔离哎呀我好开心啊我觉得即是虽然是啦你人是总要走啦生死有命是咪咁但是走了之后你都要安顿自己的即是现在大嫂都好快乐为什么呢他有一个精神的食粮他有一个偶像。佢可以咧为佢嘅吓电影啊、艺术啦、啊、各样嘅成就啦、啊、拍掌欢呼，咁啊令到佢生活咧就好充满咗快乐咯。咁所以咧，我觉得其实所有嗰啲即系譬如有啲屋企人啊走咗啊，或者亲人离世啊，唔紧要噶。你记住，你一定要帮自己咧，就系养好一个良好嘅心态。啊，如果你中意追星，你就去追星啦。我而家好明白咧，点解姜涛咧就咁多人中意？因为咧，真系赐俾我哋好多精神嘅食粮嘅，系咪啊？咁今集咧就讲到呢度，要同大家讲拜拜啦。珊珊啊，哇，你咪瞓觉咯嚟，我催眠嘅咩？你古仔，拜拜，拜拜，拜拜。